杯世界茶饮，蘸上奶茶 C 味，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路况，目前北部地区万泉河路、圆明园路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第20位周笔畅《无人岛》。第19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第18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第17位袁娅维王嘉尔《Lucky Rain》。16位周深云赏雨衣曲。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 第15位张碧晨见与不见。 别叫我了。 第14位苏运莹尾巴。 等着亲吻你的额头。 第13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12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 第11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时间过得太快，一周又这么过去了，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要为各位主持2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歌坛热点，法国呢在本届世界杯下到最后一举夺冠。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朋友传来法国球迷街头庆祝的画面，而且呢他说让他想起了告白气球，原来那支的 MV 就是在巴黎取景的。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已经开播了，周杰伦、庾澄庆、谢霆锋和李健组成了纯男导师团，节目的玩法赛制更有重大的变化，学员们将不再像原来那样一一的站在导师们面前来唱歌，而是由导师们直接看着歌单点歌，要求学员们来演唱。看过之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今天中国榜第一首歌，来一首非常应景，最近北京真的是闷热到了爆炸，好，我们来听周杰伦、杨瑞代《我要夏天》。 你把晒得黑，弹起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更阳光，给你 say good hey， 吃水不动加帅的你是 hey, 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岛，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起来更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个 hey， 出水芙蓉的帅哥，你一定是个那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热闹，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再磨了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掉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 想吃糖。 时光，还有那年我离开你的模样。 写在脸上的故事，岁月中流浪，走在曲折的路上，今天你是否还有梦想？ 还有梦想啊， 不要被时光改变我们的模样，我们相遇泪光要比雪花亮，不要被时光改变我们的模样，终有一天我们拥抱不忘伤，终有一天我们拥抱不忘。 谭咏麟9月15号将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2018谭咏麟银河岁月40载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台北站，嘉宾是 Alin 啊，他们要对唱刚刚我播给大家的这首《游子》。谭咏麟呢是足球世家的后代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当然不能够缺席，他是飞到俄罗斯看了开场，在总决赛上也见证了法国队的夺冠啊。68岁的谭校长现在精力依然非常的充沛，这辈子都是通过运动来保持他的活力的哈。另外之前非法官方微博宣布赛事当中呢将播放五月天的倔强，成为唯一将在2018世界杯冠军赛当中播放的中文歌。日前出席活动的五月天呢表示能够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播出他们的歌曲，表示非常的开心哈。最近呢大家都在议论 ELLA 出走唱片公司 SHE 面临解散的危机啊，作为同样团结的五月天呢，每每碰到这种时候都会被大家问到解散的问题。阿信呢开玩笑说，是工作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一下通告就解散了。其他团员补充到说，每天解散一次哈。而他们正在进行的巡演即将破百场，也是刷新了他们巡演场次的新的记录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听五月天倔强。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杆。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最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Yeah.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啦啦啦啦啦。 这是张信哲目前在榜上的一首歌曲 Top 40第十八，别让爱情不开心啊。7月17是薛之谦啊的生日，作为偶像张信哲送给他一份大礼，就是薛之谦期待已久的新歌搞定了啊。两个人之前是通过综艺节目相识，一见如故，这次是在音乐上的进一步的合作啊。 说到薛之谦，7月14摩天大楼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启航，座无虚席啊。从2008年的上海国际体操中心到2018年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十年签友们见证了薛之谦的坚守和蜕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叫做《意外》啊，来自他。 我在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旅行。 到这首歌呢是薛之谦的意外，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韶涵、钟欣桐的完整爱哈、这个最近呢阿娇呢现身Angela 的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哈、他们俩呢关系很好，无论事业生活中都是相互的支持，见证友谊的小船不会翻啊。 心征程中搏击风浪，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午后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明天夜间发展成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出行安全。由于本市持续降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市民朋友双休日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避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第三届 NOBO 无界国际巡展将于明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办北京站的开幕式。本届艺术展围绕一棵树一座城的主题，在北京、纽约、巴黎、内罗毕和里约五座国际都市举办巡展。这次北京开幕式将是五国巡展的首发站。本届 NOBO 无界国际术展设立公益主题一棵树一座城，关注树木的蓬勃与力量，赞叹生命的伟大与多彩，强调我们生活的环境与树木紧密相连，引领孩子探索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炉火正红王建中玻璃艺术展近日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举行开幕活动。本次展览展出当代著名玻璃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建中先生的十多件作品，其中包括他特意为国家大剧院创作的《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之波是罗马尼亚作曲家扬·伊万诺维奇创作的一首旋律优美舒展的圆舞曲，传遍了世界各地。这件作品是王建中先生在赏析《多瑙河之波》这首乐曲之后，根据对乐曲的理解，运用玻璃材质的特性，呈现出河水流淌翻腾时所表现的韵律感和美感，以及乐曲在听者心中留下的阵阵涟漪。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12号。8月4号，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即将拉开帷幕，13部中外影片流光溢彩，世界四大知名剧院实力加盟，全国10座一线城市联袂放映265场。继2016-2017年后的第三届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展将再次为观众献上一场别样的光影盛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共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啊。今天晚上《幻乐之城》这样的一个节目要播出，之前大家看到了体验官王菲的个人宣传片啊，在里面她留着精炼的短发在光影之中穿梭， 这段个人宣传片里王菲口中所说的台词正是出自她本人之手。她写道，幻是流动和变化，越是比语言更自由的表达，城市意念堆积出的静，这些都是新的体验，心寂静包容永恒。我是王菲，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用心体验幻乐之城。好了，来听歌，电影《邪不压正》的推广曲《偶遇》，来自王菲。 命运若是风，欲望是冰，爱情是成雷雨，依然的偶遇，抱起就会遇，灵魂自然深处。听你的耳语，从此生相许，谁忍心要断句？相逢的流水，让涟漪推离，依旧还给你。情丝已无趣，爱上已无趣，生死已是结局。沉淀了情绪，消耗了情欲，要往哪里去？ 邪不压正的美术和音乐都很棒啊！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这首 OST《偶遇》。最近呢，阿妹张惠妹呢，林酬劳担任某大学的客座讲师，现身说法向同学们来面授机宜啊。同学们说呢，感觉好像不是在上课，而是去听演唱会的感觉啊。我们来听张惠妹《偷故事的人》当中的连名带姓。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沉透。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不太大，多少听说，心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想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想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又错过就别再回头， 张惠妹连名带姓哈、你能够体会到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当时非常亲热的恋人关系到最后成为陌路，叫你的时候不是叫妹而是叫张惠妹的时候的感觉吗？哈，好，有一场演唱会呢将会从台湾地区移师内地，这就是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齐豫、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啊，今年六月份巡演在台北启航，齐豫和潘越云要以演出的方式来纪念故友三毛。潘越云表示呢，演唱会当中会曝光从来没有播放过的三毛的录音，还将呈现橄榄树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串联合唱。三毛众多作品一经推出便在市场走俏，很多作品多次被翻唱啊。这首歌原唱1979年发表啊，齐豫。我们来听2002年孙燕姿翻唱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白头约会最 OK。 你说主题和造型由我搭配， 王心凌，这是三年前的一张专辑《敢要敢不要》当中的 BFF。啊，最近他在筹备新的专辑，在录音，但是因为嗓子的原因呢，中断录制。还好，并不是特别的严重。他在微博上面安慰歌迷，现在好多了，已经开始复工了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带火了养成室。那么作为华语歌坛最早一批养成室女团 SNH48 7月28号将会在上海举行他们第五届的年度人气总决选。每一年的总决选呢，都会邀请一位重量级的表演嘉宾啊，继鸟叔、胡彦斌、陶喆、张信哲、张韶涵之后，今年李宇春将作为嘉宾现身总决选演唱会的现场啊。SNH48。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李宇春的《口音》。 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 是换了好几遍，巷口的路边摊只剩下一盏炉火尽情冒烟，火脾气变烂，吞咽过不少偏见，你默默陪伴的温暖带给我许多心安。 清风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第九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忍着我的。 第八位黄绮珊时光，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六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三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第二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本周冠军曲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music radio。 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

人从传说里记忆过是谁在哭泣，乌云停了雷鸣后原来是你，我化成传说守护你。 十年前的火箭歌，薛之谦的传说，从出道到现在十几年，不管他以前不红的时候还是现在红的时候，以前开火锅做女装还是现在综艺节目，都是要为音乐让路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呢，他是最尊重音乐，而且一有任何的机会都要推出作品来的，在这一点上要是为薛之谦打 call 的啊。好，那接下来2009年第27期中国榜Top 40的火箭歌呢，是张杰的《勿忘心安》，从第34上升到第22啊。而当年这张穿越三部曲也为张杰赢得了第一个中国榜的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并且在之后完成了几连冠啊。 不要再逗留，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路还有汗流，梦还没腐朽，命运到最后勿忘心安。不要再逗留，人心太闪躲，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觉卑微不前，我自己问自己，退路已在原地，我可能撑不下去沦落逃避的宣判，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 听到这是2009年张杰的《勿忘心安》。 璀璨年华，接下来时间点去到2010年第2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18个榜位，排在第14，谭维维的《往日时光》。这一年推出的谭某某专辑作为他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承载了太多的情感和要想要表达的东西啊，有摇滚的，有民谣，有愤怒，有不舍，还有对父亲的留恋等等啊。往日时光则是更纯粹的从音乐角度出发唱自己喜欢的。后来谭维维在参加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时候也再度演绎了这首歌，说明对他来讲这首歌的重要性啊。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彻底歌唱，一鸣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心就会发亮。 27期中国榜上面除了上涨18个榜位的这首火箭歌谭维维的《往日时光》之外呢，还有一首陈楚生的《他们》，也有着相当不错的上升幅度，上升了13个榜位。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最早去深圳闯荡的时候写的，在看不到未来的环境里，他用一朵花来遇见希望，并用女字旁的《他们》来表达。这首歌也收录在2010年的环保 EP《律动》当中。 我家阳台有一盆花，在慢慢的枯萎， 那甘露落在白色的花瓣，像是他的眼泪。我问花为什么哭泣，是否感到有一点孤寂。这个城市实在是拥挤，花儿请你也别太在意。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轻轻地跳舞。我爱他们灿烂的笑容，在阳光下面瞬间的开启，总是幻想能够在一起，却总是害怕带刺的身体。花儿，请你不要再哭泣，我想我能给你安慰。你那没有颜色的花蕊，盛开时候一样美丽。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尽情地跳舞。我爱他们灿烂的笑容，在阳光下面瞬间的开启，总是幻想能够在一起，却总是害怕带刺的身体。花儿，请你不要再哭泣，我想我能让你以为这世界没有永恒的美丽。花儿，你也别太在意。 我记得那年夏天啊，主持了他的这个环保一批律动的发布会，在一个商场里举行的啊，律动，绿色的绿啊，听到收录在其中的他们，陈楚生，璀璨年华，我是麒麟。接下来2011年第2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上升11个榜位，排名16，严爵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选自他的第二张专辑不孤独当中啊。现在的严爵更多精力是放在他最爱的爵士乐上面啊，来听听7年前的严爵。 爱那么多伤害更多，做那么多寂寞更多，我以为你就是结果，以为温柔就不同的我错了。话都说了，心也说了，灵魂逃了，梦也塌了，如果不能让你懂得，不能让你快乐，那么我放了。我怀疑你自由 是这样不孤独哈，那个时候呢，他的音乐确实有很多纠结跟拧巴的状态啊，因为做流行歌并不是他的初衷。2012年第27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呢是莫言林的《我不能哭》，在那之前他是周迅《看海》的作者啊，他是第二代红白蓝系列当中的蓝色，在那之后呢，章子怡、王力宏也翻唱了他的《爱一点》。他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等等，知名度进一步的上升。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唱作人，他叫莫彦霖。我们来听听看，6年前的《我不能哭》。 什么？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不能哭，眼泪就快要忍不住，眼睛模糊，就不用看得那么清楚。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第九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八位黄绮珊《时光》。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六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三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第二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 本周冠军曲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午后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明天夜间发展成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出行安全。由于本市持续降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市民朋友双休日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避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活动方面，由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即将于7月21号和22号13点到19点半在繁星戏剧村闪亮登场。这次的艺术市集面对广大公众免费开放，以艺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思考为主线，试图构建出艺术精神和创意生活的对话，打造出具有西城艺术特色的创意市集。三星堆的青铜人，神秘的青铜太阳轮。昨天上午，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内，210件套珍贵文物将带领观众走进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走进国博古蜀华章的展厅，率先迎客的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戴金面具编发青铜人头像。而这次展览颇为大胆地从发型发饰的角度对这些青铜头像进行了解析，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解读这些展品的深层历史信息。房山云居寺以石经闻名，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 云居寺近日开启了第二届晒精节，三绝当中的精品悉数亮相，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一览文物精卷，还可以现场体验刻精踏精的过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九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您好，我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中歌榜璀璨年华，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2013年光良推出了时隔两年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这首同名主打歌光良自己作曲，黄婷作词，在2013年第27期 Top 40 升幅十个榜位，排名第14。火箭歌，来听一下光良。 听朋友聊起你的近况，我跌进了温暖的时空。年少追的梦都已成风，一点一点守在我心中，再没说过要跟谁走到世界尽头，再没做过谁门前的灯。一次爱过，越伤过，越不回头。我已不是最初那个我。 刚刚听到这是光良在五年前的一首歌曲，叫做《回忆里的疯狂》。中歌榜继续璀璨年华，作为超级 IP 电影 变形金刚系列在一步步的更迭当中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除了广告植入之外，也有了一些中国的面孔，比如在2014年变形金刚4当中韩庚就有出镜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Shake Control 呢，作为电影的中文主题曲，也在2014年第27期中歌榜 Top 40榜单晋升第15名，八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火箭歌。 寻觅着结局谁主导，是非黑白任其颠倒，刻意的挑拨着纷扰，躲在黑暗自己写小跑，有谁能听到，是否能察觉，卑微我会就这样度过每一秒，我不会让你准备好。 这是韩庚的 Shake Control。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魏佳庆这首歌曲啊。万青的董亚千曾经给魏佳庆写了两首歌，2011年第一首预言斯朵丽啊推出之后呢，由于署名跟宣传方面两人产生矛盾，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点闹得不愉快。那么在四年之后2015年第二首公路少年发表啊，作为魏佳庆同名 EP 的主打歌曲，在2015年第27期榜单上面，这首歌呢前进15个榜位，来到第24哈。我们从歌曲当中还是能听出董亚千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哈。 各位还记得一位叫做魏嘉欣的歌手吗？这是三年前他的《公路少年》呢，编曲上用到了摇滚电子混搭的曲风，也保留了万青的小号部分呢。这应该是魏嘉欣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张唱片，他后来就嫁到美国，今年当了妈妈，过着幸福的日子，和这个圈子呢渐行渐远。我的自传里曾经有你，如果我们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哈，2016年五月天的作品九号自传，这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作为整张专辑点题的作品。 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 可以看作是一段感情的表白，更是对歌迷充满正能量的感恩的歌曲啊。这首歌呢在2016年第27期中国榜 TOP40 取得最大声服务哈，对，跻身到 Top Ten 呢。麒麟呢，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歌榜今天要告一段落。周秉畅在上个星期刚刚发表个人第10张专辑，重命名 Renamed， 用他最喜欢的电子音乐将以前的歌曲翻新再造。而去年的 Not Typical 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张完全电子化的专辑，其中主打歌曲耳鸣，在去年这个时候啊，第27期中国榜 Top 40 从第十四上升到第七是当周的火箭歌，我们来听结束曲。 多催泪的悲剧，在长途的旅行没改变我。他和他的耳机里，地球未必圆形，各不相同。这时代的规矩，你尽管是你，我也不会失去我。一个人的共鸣，在该笑的时候，我可以难过。 外面杂讯这样多，谁记得住几秒钟？看上去就很流行，偏偏我太冷静。地球持续在震动，人间免不了有难留，不只是我的武器，我不怕我输你。我而你，不想听。我而你，请安静。 几千百种滤镜，恨自我的造型，你参与什么？交给基因，至少还有默契，来一段便走。这时代的规矩，你尽管是你，我选择是我。一个人的共鸣，在该笑的时候，我大方难过。 外面杂讯这样多，谁记得住几秒钟？看上去就很流行，偏偏我太冷静。地球持续在震动，人间免不了有难留，不只是我的武器，我不怕我输你。我而你，不想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似火烧恨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反应碎片。哇哇哇哇哇！